以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为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13号乘飞机离开平壤，前往委内瑞拉参加第17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杨亨谢同志、有关部门干部、俄罗斯联邦驻朝特命全权大使亚历山大·马杰古拉为代表团送行。